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49，唐纪65，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，睿智彰人，神聪易道，大孝皇帝下。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，赦天下。二月，以秦州李凤翔。夏四月庚戌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直为天平节度使。上之立也，左军中尉马元志有立焉。由是恩遇冠诸宦者，直与之续宗姓，上赐元志宝带，元志以为直。直服之以朝，赏见而食之，直变色，不敢饮。明日罢相，收直亲吏董谋，下御史台居之，尽得直与元志交通之状，再贬常州刺史。六月戊申，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福薨，以户部尚书判度之崔归从同平章事。秋八月，以白敏中判盐资库。卢龙节度使周深薨，军中表请以押牙兼马部都知兵马使张允深为留后。九月丁酉，从之。党项为边患，发诸道兵讨之，连年无功，数愧不已。又补缺孔温玉上书切谏，上怒，贬柳州司马。温玉魁之兄子也。吐蕃论孔热遣僧莽罗兰真将兵于箕相关南造桥，以击上毕毕，军于白土岭。毕毕遣其将罗铎、罗踏藏，将兵据林波军以拒之，不利。复遣摩离皮子、竹鲁巩立，将兵据牦牛峡以拒之。巩立请按兵拒险，勿与战，以骑兵绝其粮道，使进不得战，退不得还，不过旬月，其众必溃。皮子不从，巩立曰：“吾宁为不用之人，不为败军之将。”昌吉归善州，皮子逆战败死。毕毕良伐，留拓跋怀光守善州，率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。孔热闻毕毕弃善州，自将轻骑五千追之，至瓜州，闻怀光守善州，遂大略河西、善阔等八州，杀其丁壮，亦掠其累老及妇人，以硕冠婴儿为戏，焚其室庐，五千里间赤地殆尽。冬十月辛未，以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侍郎令狐桃同平章事。十一月壬寅，以翰林学士刘传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，以卢龙留后张允深为节度使。十二月，以凤翔节度使李业、河东节度使李氏并兼招讨党项使。吏部侍郎孔温业自执政求外官，白敏中谓同列曰：“我辈须自点检，恐吏部不肯居朝廷矣。”温业魁之弟子也。 五年春正月壬戌，天德军奏设沙州刺史张议潮遣使来降。议潮，沙州人也。使吐蕃大乱，议潮因结豪杰，谋自拔归唐。一旦率众披甲造于州门，唐人皆应之。吐蕃守将惊走，议潮遂设州市，奉表来降，以议潮为沙州防御使，以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。休素之子也，自太和以来，岁运江淮米不过四五十斛，立足亲道沉默，周达未仓者十不三四，大挥刘晏之法。修穷究其弊，立草法十条，遂运米至未仓者百二十万斛，上颇知党项之反，由宾帅立其养马，朔妻夺之，或望诛杀，党项不生愤怨，故反，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下随节度使，自是既选儒臣以待宾帅之贪暴者，行日复面加戒力，党项由是遂安。福时之地也，上以南山平复党项久未平，颇厌用兵。崔铉建议以遣大臣镇府。三月，以白敏中为司空，同平章事，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、制治等使。南北两路公军使兼宾宁节度使。敏中请用裴度故事，则廷臣为将佐，许之。下四月，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，充宾宁行军司马，知至告蒋申为右庶子，充节度副使。申系之弟也。初，上令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家婿，敏中见郑浩，时浩已婚卢氏，行至郑州，唐铁追还，浩甚贤之，由是朔回敏中于上。敏中将赴镇，言于上曰：“郑浩不乐上主，愿臣入骨髓，臣在政府无如臣和，今臣出外，好必重伤，臣死无日矣。”上曰：“朕知之久矣，卿何言之晚也？”命左右于禁中，取小称函以授敏中曰：“此皆郑郎赠卿之书也，朕若信之，岂任卿以至今日？”敏中归，置称函于佛前，焚香示之。敏中均于宁州，人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丈于三交谷。敏中奏党项平，新卫诏平下党项，以旧安贴。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，游行超略，平下不容，穷无所归，以为李福存欲于银下境内授以闲田，如能革新向化，则辅如赤子，从前为恶，一切不问，或有一区 听于本镇投牒自诉，若再犯疆域或复入山林，不受教令，则诛讨无赦。奖励有功者真奖，死伤者优恤。陵下宾夫四道百姓，给付三年，临道量免租税，享由边将贪鄙，致其怨叛。自今等更则连粮抚之，若复至侵叛，当先罪边将，后讨寇虏。吐蕃论恐热残虐，所不多叛。拓跋怀光使人税诱之，其众或散居部落，或降于怀光。恐热事孤，乃扬言于众曰：“吾今入朝于唐，借兵50万来诛不服者，然后以魏州为国城，请唐册我为赞普，谁敢不从？”五月，孔热入朝，上前左丞李景让就李宾苑问所欲。孔热气色焦惧，语言荒诞，求为何谓节度使，赏不许，召对三殿，如常日胡客，烙赐遣还。孔热样样而去，复归洛门川，聚其旧众，欲为边患，会酒雨乏食，众稍散，才有300余人奔于阔州。六月，李黄子润为鄂王。进士孙乔上言，百姓男耕女织，不自温饱，而群僧安坐华屋，每依经传，率以10户不能养一僧。武宗奋其然，法17万僧，使天下170万户使得苏西也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复修废寺，天下抚今之声至今不绝，杜僧积复其旧矣。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，乃何兴之于已废乎？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，见官上言，俱为霸议。今所赴之寺，岂若东门之吉乎？所役之功，岂若东门之劳乎？愿早降明诏，僧未复者勿复，寺未修者勿修，庶几百姓犹得以息坚也。秋七月，中书门下奏，陛下崇奉世事，群下莫不奔走，恐财力有所不待，因之声势扰人，妄为所在长吏良家准节，所度僧亦为选择有恒业者，若容凶粗之人，则更非敬道也。乡村佛舍，请罢兵日休，从之。八月，白敏中奏南山党项亦请降，时用兵岁久，国用颇乏，召并设南山党项，使之安业。冬十月乙卯，中书门下奏，今边事已息，而州府诸寺尚未闭宫，望且令成之。其大县远于州府者，听至一寺，其乡村无得更至佛舍，从之。戊辰，以户部侍郎魏摩同平章事，仍判户部。 时上春秋已高，未立太子，群臣莫敢言。魔入谢，因言：今海内无事，唯未见楚父，使郑人辅导，臣妾以为忧，且弃。时人重之。彭果群盗依祖箕山，寇掠三川，以果州刺史王志宏充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以讨之。至以党项季平罢白敏中都统，但以司空平章事充滨宁节度使。张议潮发兵略定其旁，瓜、衣、西、甘、肃、兰、善和民阔十州，遣其兄一则奉十一州徒籍入县。于是河湟之地进入于唐。十一月，置归义军于沙州，以议潮为节度使，十一州观察使，又以议潮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归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，又羽林统军张直方做出列累日不还宿卫，贬左骁卫将军。六年春二月，王志宏讨箕山贼，平之。是时，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贼言辞悖慢，赏怒甚。崔铉曰：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饥寒，盗弄陛下兵于溪谷间，不足辱大军，但遣一使者可平矣。乃遣京兆少尹刘同以果州招谕之，同上言请不发兵攻讨，且曰：今以日月之明逐愚迷之众，使之其丧归命，其事甚易，所虑者吾臣耻不战之功，一者则欲速之效耳。同至山中，到弯弓待之。同秉左右执前曰：我面受诏赦汝罪，使汝复为平人，闻汝木弓舍二百步，今我去汝十步，汝真欲反者可赦我。贼皆投弓列败，请降。同归馆，而王志宏与中使四先议议，引兵已至山下，竟击灭之。三月，敕先赐右卫大将军郑光户县及云阳庄，并免税役。中书门下奏以为：税役之法，天下皆同，陛下屡发德音，欲使中外化一，今独免郑光，似稍乖前意，事虽至细，细体则多。敕曰：朕以郑光原旧之尊贵，欲优异令免征税，初不细思，况亲戚之间人所难易，卿等苟非爱我，岂尽家言？恕事能尽如斯，天下何忧不离？有始有足，党共守之，并依所奏。下四月甲辰，以滨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。湖南奏团练副使冯绍端讨杭州贼帅邓培，平之。 党项复扰边，上欲则可为宾宁帅者而难其人，从容与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虚昌避贤论边事，贤远古巨今，巨臣方略。上月曰：无方则帅，不亦颇目尽在晋庭，轻其未振行乎？贤欣然奉命，上欲重其资履。六月壬申，先以贤为刑部侍郎，癸酉乃除宾宁节度使。雍王美薨，追谥敬怀太子。河东节度使李晔总利民侵略杂虏，有妄杀降者，由是北边扰动。闰月庚子，以太子少师卢钧为河东节度使。晔内有所事，人莫敢言。魏摩独请贬黜，尚不许，但徙义城节度使。卢钧奏杜之郎中为纣为副使，纣便意塞下，悉召酋长，欲以祸福。仅唐民无得入鲁境侵略，犯者必死，杂鲁由是遂安。长书记李章仗义牙职，明日牙将百余人宿于军，军仗其为首者，折数外镇，余皆伐之，曰：边镇百余人，无故横宿，不可不义。章将之子也。八月甲子，以礼部尚书裴休同平章事，辽寇昌滋二州。冬十月，宾宁节度使毕贤走昭豫党项皆降。骁卫将军张直方作以小过屡杀奴婢，贬恩州司户。十一月，李宪宗子坠为帝王。十二月，中书门下奏：杜僧不精，则戒法挥坏；造寺无节，则损费过多。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，有圣地灵迹许修复，凡会知县许置一院。严禁私度僧尼，若官度僧尼有缺，则责人补之。仍身辞不几叠，其欲远游寻师者，须有本州公宴，从之。七年春正月戊申，上巳元秋，赦天下。下四月丙寅，敕：自今法司处罪，用常刑杖。杖几一，则法杖十；杖屯一，则笞五。使吏用法有常准。冬十二月，左补缺赵林请罢来年元会，只欲宣政。上以问宰相，对曰：元会大礼不可罢，况天下无事。上曰：仅华州奏有贼光火劫下归，关中少雪，皆朕之忧，何谓无事？虽宣政亦不可预也。上是正太后甚谨，不拘别宫，朝夕奉养。就正光立平卢河中节度使，上与之论为政，光应对鄙浅，上不悦，留为右羽林统军，使奉朝请。 太后硕言其嫔，上折后赐金帛，终不复任以民官。杜之奏，自何皇平每岁天下所纳钱925万余民，内550万余民租税，82万余民榷估，278万余民盐利。八年春正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，罢元会。上自即位以来，只是宪宗之党，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诸篡甚重，虑人情不安。丙申，诏长庆之初，乱臣贼子请搜梯余党，流窜已尽，其余族从疏远者一切不问。二月，中书门下奏，时已补缺缺员，请更增补。上曰：谏官要在举职，不必人多，如张道孚、牛从、赵林备数人，使朕日闻所不闻，足矣。从僧孺之子也。久之，从自司勋员外郎，初为睦州刺史，入谢，赏赐之子。从既谢，前言曰：臣所服非刺史所戒也。赏惧曰：且赐非。赏重悉服章，有司常惧非子衣数袭从行，以备赏赐，或半岁不用其衣，故当时以非子为荣。赏重翰林学士，至于迁官，必较岁月，以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。秋九月丙戌，以右散骑常侍高绍义为陕国观察使，有敕使过峡时，怒丙黑，贬义吏见血，绍义封其丙以进，敕使还，赏责之曰：深山中如此时，岂易得？折佩公陵，立皇子洽为怀王，睿为昭王，问为康王。赏列于苑北，欲樵夫问其县，曰：泾阳人也。令为谁？曰：李行言。为政何如？曰：姓直。有强盗数人，君家所知，竟不语，尽杀之。上归，贴其名于寝殿之柱。冬十月，行延除海州刺史，入谢，上赐之金子，问曰：卿之所以一子乎？对曰：不知。上命取殿柱之铁试之，上以甘露之变为李训正柱当死，自于王雅、贾素等无罪，诏皆雪其冤。上诏翰林学士为傲，托以论诗，秉左右与之语曰：近日外间为内侍权势何如？对曰：陛下微断，非前朝之比。赏闭目摇手曰：权位，权位，上位之在，卿位侧将安出？对曰：若与外廷议之，恐有太和之变，不若就其中，则有才识者与之谋。上曰： 此乃莫测。自一黄一绿至一飞，皆感恩，才一子则相与为一矣。赏又常与灵狐桃谋进诸宦官，桃恐滥及无辜，密奏曰：但有罪勿舍，有缺勿补，自然见号，至于尽矣。患者切见其奏，由是亦与朝事相恶，南北思如水火矣。九年春正月甲申，承德军奏节度使王元奎薨，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邵鼎，癸卯以邵鼎为承德留后。二月，以李全令李军士为淮州刺史。初，赏教列位上，有父老以实属聚于佛祠，上问之，对曰：李全百姓也，县令李军士有议政，考满当罢，亦服起流，故此其佛即邪所愿耳。即淮州刺史缺，上手笔除军事，宰相莫之策，军事入谢，上以此奖励，众使知之。三月，召宾宁节度使毕贤还滨州，先是以何皇出父党项未平，以宾宁军于宁州，致是南山平下皆安，威严武三州军实足，故令还离所。夏闰四月，诏以州县差役不均，自今每县聚人贫富及役轻重，作差科部，送刺史检署契，所于令听，没有议事委令，拒不定差。五月丙寅，以王绍鼎为承德节度使。上聪察强计，宫中司役及洒扫者，皆能识其姓名，才性所任，呼召使令，无差误者。天下奏谕立足姓名，一览皆记之。杜之奏字乌布，务书字为清，枢密承旨孙隐中为上不知见，则足承之，及中书复入，上怒，推案擅改章奏者，罚折之。上密令翰林学士为傲，转赐诸州净土封物及诸利害为一书，自写而上之，虽子弟不知也，号曰处分语。他日，邓州刺史薛弘宗入谢，出谓傲曰：上处分本州事惊人。傲寻之，皆处分语中事也。傲在翰林，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诏，事有不可者，傲折曰：兹事须降御闸，方敢施行。烟流至淡，上书论之，上多从之。秋七月，浙东军乱，逐观察使李讷，讷训之弟子也，性变急，与将士不以礼，故乱作。淮南饥，民多流亡，节度使杜从荒于游宴，政事不治。上闻之，甲午以门下侍郎 同平章事崔铉，同平章事，充淮南节度使。丁酉，以从为太子太傅，分司。九月乙亥，贬李讷为朗州刺史，监军王宗景杖四十，配公陵。仍诏自今荣臣失律，并作监军。以礼部侍郎沈洵为浙东观察使，洵传师之子也。冬十一月，以吏部侍郎柳仲颖为兵部侍郎，充盐铁转运使。有闾阎一公刘吉因缘交通尽忠，上敕盐铁补场官。仲颖上言一公数经以补衣冠，若伪物同言，何以克其殿罪？且场官见品非特敕所宜亲，臣未敢奉诏。上具批，刘吉宜赐绢百匹遣之。他日见仲颖，烙之曰：“卿论刘吉事甚佳。”上常苦不能食，召医公良心诊脉，治之数日，良矣。心因自陈求官，上不许，但斥盐铁使月几钱三千民而已。又威卫大将军康继荣前为泾原节度使，善用官钱200万民，是觉继荣请以家财偿之。上以继荣有开和皇宫，许之。几世中封还敕书，见官亦上言。十二月庚辰，贬继荣夔州长史。江西观察使郑之德以其子号上主通显，故求散地。甲午，以之德为宾客分司。十年春正月丁巳，以御史大夫郑朗为工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。上命裴休吉言时事，休请早见太子。上曰：“若见太子，则朕遂为贤人。”休不敢复言。二月丙戌，休已及辞位，不许。三月辛亥，诏以回鹘有功于国，视为婚姻，称臣奉贡。北边无景，会昌中鲁廷丧乱，可汗奔亡，主奸臣当轴，俱加殄灭，尽有降者去。以芒利今为可汗，上欲安息，此其归附牙帐，当加策命。上以京兆九不礼。下五月丁卯，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傲为京兆尹。傲为人公直，己事事豪贵联手。正光庄立自横，积年租税不入。傲直而谢之。上于言英问傲，傲具奏其状。上曰：“卿何以处之？”傲曰：“欲治于法。”上曰：“正光甚爱之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陛下自内廷用臣为京兆，欲以卿积殿之积弊，若正光庄立积年为度，得宽重弊， 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，臣未敢奉诏。上曰：诚如此，但正光替我不治，轻于痛杖待其死，可乎？对曰：臣不敢不奉诏，愿听臣且细之，此征卒乃视之。上曰：卓然可。朕为正光故挠清法，殊以为愧。傲归府，即杖之。都租数百胡族，乃以立归光。六月戊寅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。司农卿韦瑾欲求夏州节度使，有术士知之，亦瑾门曰：吾善教兴臣，求官无不如意。瑾信之，夜设教具于庭。术士曰：请公自书官阶一通。既得之，仰天大呼曰：韦瑾有意志，令我祭天。瑾举家拜泣曰：愿山人赐百口之命。加之获财珍玩尽与之。罗者怪术士服仙衣，只以为道。术士急，乃曰：韦瑾令我祭天，我欲告之，彼以家财求我耳。是上文。秋九月，赏赵瑾面结之，具知其冤，谓宰相曰：韦瑾城南甲族，为奸人所诬，勿使欲立辱之。立以术士赴京兆，杖死。贬瑾永州司马。户部侍郎判户部驸马都尉郑浩，迎求坐相甚切。其父知德与书曰：文儒已判户部，是无必死之年，有闻欲求宰相，是无必死之日也。好句，雷表辞句物。冬十月已有，以号为秘书监。赏遣使以安西镇抚回鹘，使者至灵武，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。十一月辛亥，册拜为卧鹿登里罗密莫密师和巨鹿皮茄怀见可汗，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。吏部尚书李景让上言：穆宗乃陛下兄，敬宗、文宗、武宗乃兄之子，陛下拜兄尚可，拜侄可乎？是使陛下不得亲视妻庙也。宜遣四主出太庙，还代宗以下入庙，召百官议其事，不决而止。时人以事博景让。敕于灵感会善二寺至戒坛，僧尼应填阙者，为长老僧选择，即公平，赴两坛受戒。两经各选大德十人主其事，有不堪者罢之，堪者几叠，遣归本州。不见祭坛功叠，无得丝荣，仍先选旧僧尼。旧僧尼无堪者，乃选外人。人臣以户部侍郎 判户部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，上每命相左右无知者，前此一日领枢密宣旨于学士院，以兵部侍郎判度之萧业同平章事。枢密使王归常、马公如复奏，业所判度之应罢否？上以为归常等诱之，即手书慎由明即新命赴学士院，仍云落判户部事。业明之八世孙也。内园使李敬时与郑朗不避马，朗奏之，上则敬时，对曰：“供奉官吏不避。”上曰：“汝贤敕命，恒绝可也，岂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？”命波色，配南衙。十一年春正月丙午，以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夏侯资为户部侍郎，判户部事。先是判户部有缺，经赵寅为傲奏事，上欲以傲补之，辞曰：“臣毕年心力衰耗，难以处繁剧，屡就陛下其小镇，圣恩未许，上不悦，即归。”其生柳嫔由之。傲曰：“主上不与宰府谦益，私欲用我，人必为我以他其得志，何以自明？且尔之时事尽不佳乎？由吾曹贪名位所致耳。”秉臣以傲为河阳节度使，嫔仲颖之子也。上欲幸华清宫，见官论之甚切，上谓之止。上乐闻归见，凡见官论事，门下风薄，苟合于理，多趋意从之。得大臣章书，必焚香冠首而读之。二月辛巳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摩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。摩为相，亦侍于上前。他相或委屈归讽，摩读正言无所避，上每叹曰：“摩绰有祖风，我心重之。”然竟以刚直为灵狐桃所忌而出之。岭南西洞蛮屡为亲道，下四月壬申，以右牵牛大将军宋牙为安南雍管宣慰使。五月乙巳，以牙为安南经略使。荣州军乱，逐经略使王求。六月癸巳，以牙为荣管经略使。甲午，立皇子冠为魏王，雍为广王。九七月庚子，以兵部侍郎判度之萧业同平章事，仍判度之。教方祝汉真，古籍民己，上或指物使之口沾，摩勇有如素垢，由是宠冠诸忧。一日在上前执掌诙谐，颇及外事。上正色谓曰：“我蓄养尔曹，正公嬉笑耳，岂得折欲朝政也？” 自是疏之。会其子作丧，丈死，留汉真于天德君。乐公罗成善琵琶，自武宗朝以得幸，赏素小音律，尤有宠，常世恩报横，以睚眦杀人，系京兆尉。朱乐公欲为之请，因上幸后院奏乐，乃设虚座置琵琶，而罗拜于庭且泣。上问其故，对曰：罗成负陛下万死，然臣等惜其天下决意，不复得奉宴有矣。上曰：汝曹所惜者罗成义，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，敬杖杀之。八月，承德节度使王绍鼎薨。绍鼎沉湎无度，好登楼弹射人以为乐，众欲逐之，会并薨。军中立其弟节度副使绍义，勿寅以绍义为承德留后。九月辛酉，以太子太师卢钧同平章事，充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冬十月己巳，以秦城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。承勋，光弼之孙也。先是，吐蕃酋长尚延新以河卫二州部落来降，拜五位将军。承勋立其养马之父，诱之入凤林关，居秦州之西。承勋与诸将谋执言心，乌云谋叛，尽掠其财，徙其众于荒远。言心知之，因承勋军宴，座中谓承勋曰：河卫二州土旷人稀，因以饥疫，唐人多内徙三川，吐蕃皆远遁于跌宕之西，二千里间既无人烟。严心欲入献天子，请尽率部众分徙内地，为唐百姓，使西边永无扬尘之景，其功亦不愧于张议朝矣。承勋欲自有其功，犹豫未许。严心复曰：严心既入朝，部落内徙，但惜秦州无所复事耳。承勋与诸将相顾默然。明日，诸将言于承勋曰：明公首开营田，至十府拥万兵，养己度之，将士无战守之劳，有更事之力，若从严心之谋，则西垂无事，朝廷必罢十府，省戍兵，还以秦州立凤翔，吾属无所复望矣。承勋以为然，即奏严心为河卫都邮一使，使统其众居之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朗以及此位，人参以朗为太子太师。上晚节颇号神仙，遣中使迎道士轩辕吉于罗浮山。王端章策立回鹘可汗，道为黑车子所色，不至而还。辛卯，贬端章贺州司马。十一月壬寅， 以常德君刘后王绍义为节度使。十二月，萧曳罢叛杜之。十二年春正月，以康王父分司王氏为安南都护、经略使，事有才略，至交职，数极目为诈，可知数十年，身欠其外，写城中水，欠外执竹，寇不能冒。选交士卒甚锐，请之，南蛮大治，取交职半日成，是一丝安闲，遣意欲之，中其要害，蛮一夕隐去，遣人谢曰：“我自直叛辽耳，非为寇也。”安南都校罗行宫九专辅政，麾下精兵二千，都护中军才雷兵数百，事至仗其背，处于边教。初，户部侍郎叛杜之刘传为翰林学士，上器重之，时为河东节度使，手诏征入朝。传奏发河东，外人使知之。戊午，以传同平章事。传人鬼之武士孙也。传与崔慎游议政于上前，慎游曰：“唯当甄别品流，上筹万一。”传曰：“喜王仪辅祖上浮华，望分流品，至中原丘墟。今圣明之朝，当寻名择实，使百官各趁其职，而俱以品流为先，臣未至治理之日。”慎游无以对。轩辕吉至长安，赏召入禁中，问曰：“长生可学乎？”对曰：“王者秉玉而崇德，则自然受大侠福，何处更求长生？”留数月，兼求还山，乃遣之。二月甲子朔，把公卿朝拜光陵及祭日行香，悉以公人于朱陵。戊辰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慎游为东川节度使，上谕御楼四舍。灵狐桃曰：“御楼所费甚广，事须有名，且舍不可硕。”上伯乐曰：“遣朕于何得名？”慎游曰：“陛下未见楚公，四海瞩望，若举此礼，虽交祀亦可，况于御楼。”时上耳方士耀以绝造可，而外人未知，一计方深，闻之，俯首不复言。旬日，慎游罢相。渤海王一阵卒。癸未，立其弟钱晃为渤海王。夏四月，以右接使驸马都尉刘毅为宾宁节度使。毅上安平公主，上媚也。庚子，岭南都将王令环作乱，求节度使杨发，发苏州人也。戊申，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资同平章事。五月丙寅，工部尚书 同平章事刘传薨。传病笃，有手书论事，上甚惜之。以右金吾大将军李遂为岭南节度使，以命中使赐之节，己事中萧访封还至书，上方奏乐，不暇别召中使，使幽人追之，结其遂门而返。访免之从父弟也。心巳，以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，发临道兵讨乱者，平之。是日，湖南军乱，都将石在顺等逐观察使韩从，杀都押牙王贵直，从待将士不以礼，故急于难。六月丙申，江西军乱，都将毛贺逐观察使郑宪。初，安南都护李拙为政贪暴，抢市蛮中马牛，一头只与严一斗，又杀蛮酋杜存成，群蛮怨怒，导南诏侵到边境。丰州有林希元，就有防东兵六千，其旁七宛洞蛮，其酋长曰李由独，常驻中国戍守，属租赋，指丰州者言于拙，请罢戍兵，专为由独防恶。于是由独是孤，不能自立。南诏拓东节度使以叔幼之，以生弃其子，补拓东押牙。由独遂率其众陈于南诏，自是安南时有蛮患。是月，蛮寇安南。秋七月丙寅，宣州都将康全泰作乱，逐观察使郑勋，勋奔扬州。丁卯，又补缺内供奉张潜尚书以为，藩府待移之际，皆奏仓库蓄积之数，以献于多为客计，朝廷亦因而真奖，且为藩府财富所出有常，苟非复练过疵，即停废将士，减削衣粮，则献于何从而至？彼来南方诸镇硕有不宁，皆此故也。一朝有变，所蓄之财悉遭飘掠，有发兵制讨，费用百倍，然则朝廷竟有何力？岂自今藩府长吏不增赋练，不减粮赐，独节油宴，省服费，能至献于者，然后赏之，赏加纳之。荣管奏都虞后来政谋叛，经略使宋牙捕斩之。初，中武军精兵皆以黄帽守，号黄头军。李承勋以百人定岭南，宋牙使麾下校其服装，亦定荣州。安南有恶民，屡为乱，闻之，惊曰：“黄头军渡海来袭我矣。”相与叶为交趾城，鼓噪，愿送都护北归。我须此城遇黄头军。王氏方时，或劝出避之，是曰：“吾足一动，则成溃矣。”徐时避，换甲，率左右登城， 见大将旗，坐而责之，乱者反走。明日西捕诛之。有渡守城者，自齐梁以来，拥众据西洞，不可治。是离见其亲党，守城走死。安南积乱相继，六年无上贡，军中无犒赏。是使修贡赋享将士，战城真腊皆复通使。淮南节度使崔铉奏已出兵讨宣州贼。八月甲午，以铉兼宣西观察使。己亥，以宋州刺史温章为宣州团练使。章造之此也。河南北淮南大水，徐泗水深五丈，漂没数万家。冬十月，建州刺史余延龄入祠，上曰：“建州取京师几何？”对曰：“八千里。”上曰：“请道彼为政善恶，朕皆知之，勿谓其远。此皆前则万里也，请知之乎？”延龄既设诗序，上抚而遣之。道官竟以不直，贬富州司马。灵狐桃拟李远杭州刺史，上曰：“吾闻远师云，长日为枭亦举旗，安能理人？”陶曰：“使人托此为高兴耳，未必实然。”上曰：“且令往事观之。”上召刺史吴德外喜，必令至京师，面察其能否，然后除之。灵狐桃常喜其故人为临州刺史，便道之官。上见其谢上表，以问桃，对曰：“以其道尽，省宋迎耳。”上曰：“朕以刺史多非其人，为百姓害，故欲一一见之。”访问其所施设，知其优劣，以行处置，而诏命既行，执废革不用，宰相可谓有权。时方寒，讨汗透众囚。上临朝，皆对群臣如宾客，虽左右进席，未尝见其有堕容。每宰相奏事，旁无一人立者，威严不可仰视。奏事毕，忽怡然曰：“可以闲语矣。”因问闾阎细事，或谈宫中游宴，无所不至。一刻许，复整容曰：“卿辈善为之，朕常恐卿辈负朕，后日不复得相见。”乃起入宫。灵狐桃谓人曰：“吾十年秉政，罪成恩遇，然每言应奏事，未尝不汗沾衣也。”初，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以封疆险阔，素多盗贼，选精兵数百人，别置营训练，号捕盗将。及湖南竹帅召商讨之，商遣捕盗将200人讨平之。崔铉奏克宣州，斩康全泰及其党400余人。上以光禄卿为胄父丹有会政于江西， 以胄为江西观察使，伐林道兵以讨毛贺。崔铉以宣州以平，辞宣西观察使。十一月戊寅，以温章为宣西观察使。兵部侍郎判户部蒋申从容言于上曰：近日官颇易得，人思侥幸。上惊曰：如此则乱矣。对曰：乱则未乱，但侥幸者多，乱亦非难。上称叹再三，申起，上三留之，曰：翌日不复得独对清矣。申不遇。十二月甲寅，以申同平章事。韦胄奏克洪州，斩毛贺及其党五百余人。胄过襄州，徐商遣都将韩继友率捕盗将从行。胄至江州，继友请叶率其众自陆道践行，毕明至洪州，州人不知，即日讨平之。胄奏留捕盗将二百人于江西，以继友为都虞候。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，赦天下。三月，割河东、云、豫、朔三州，立大同军。夏四月辛卯，以校书郎于从为左拾遗内供奉。初，赏御以从赏永福公主，继而钟寝，宰相请其故，上曰：朕近于此女子会时，对朕折折笔注，性情如是，岂可为士大夫妻？乃更命从赏广德公主。二公主皆上女，从敖之子也。武宁节度使康继荣不恤士卒，士卒躁而逐之，上以左金吾大将军田谋常镇徐州，有能名，复以为武宁节度使，一方遂安，贬继荣于岭南。六月癸巳，封宪宗子替为彭王。初，上长子运王温无宠，居十六宅，与子皆居晋中。魁王资第三子也，赏爱之，欲以为嗣，为其非嗣，故久不见东宫。上耳衣冠李玄伯道士于子之，山人王乐耀居发于背。八月居甚，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见。上密以魁王主枢密使王归常、马公如、勋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。三人及右军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，独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心。三人相与谋，出宗实为淮南监军。宗实已受斥于宣化门外，将自银台门出。左军副使齐元时谓宗实曰：圣人不欲逾越，中尉只隔门起居，今日除改未可变也，何不见圣人而出？宗实感悟，复入。诸门以种故事，曾人守捉矣。 其原石一倒宗石，直至寝殿，上已崩，东首还弃矣。宗石赤归常等，则以矫诏，皆捧足起命。乃遣勋徽北院使齐元简迎运王。人臣下诏立运王为皇太子，权构当军国政事，仍更名璀，守归常公如居方，皆杀之。癸巳，宣仪至，以灵狐桃设冢宰。宣宗性明察臣断，用法无私，从谏如流，重惜观赏，恭谨节俭，惠爱民物，故大中之政弃于唐王，人思永之，谓之小太宗。丙申，懿宗即位。癸卯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以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，李玄伯、于子之、王乐皆伏诛。九月，追尊上母朝昭容为元昭皇太后，加魏博节度使何鸿敬兼中书令，幽州节度使张允深同平章事。冬十月辛卯，赦天下。十一月戊午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烨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。十二月甲申，以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侍郎杜审权同平章事。审权袁颖之弟子也。浙东贼帅裘府攻陷象山，官军屡败，明州城门骤闭，进逼单县，有众百人，浙东骚动。观察使郑之德前讨击副使刘晴，副将范居直将兵三百，和台州军共讨之。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灵狐桃执政岁久，即圣己者，中外侧目，其子号颇昭权受贿。宣宗既崩，言事者竟攻其短，丁酉，以桃同平章事充河中节度使，以前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初，韦高在西川开清溪道以通群蛮，使有蜀入贡，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，交以书数，欲以魏越羁迷之，邺城则去，复以他子弟继之。如是五十年，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，军府颇厌于丙己。又蛮使入贡立于赐予，所从欠人尽多。杜从为西川节度使，奏请节俭其数，赵从之。南诏封又怒，其贺东使者刘表赴西周而还，又所习学子弟疑迭不逊，自是入贡不实，颇扰边境。会宣宗崩，遣中使告哀，时南诏封右士卒，子裘龙立，怒曰：“我国亦有丧，朝廷不调祭，有诏书乃赐故王。”遂至使者于外馆， 礼遇甚薄，使者还，俱以状文。上以囚笼不遣使来告丧，又明进玄宗会，遂不行册礼。囚笼乃赐称皇帝，国号大礼，改元建吉，遣兵陷播州。